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进入五月，有一批新法新规将实施。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今天开始实施，今后道路停车收费将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区级财政，并定期向社会公开。各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化停车企业对道路停车进行管理。从今天起，北京机动车停车场计时收费政策调整，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设施满一个计时单位之后才可以收取停车费，占道停车场的夜间时段改为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比原来延长了2小时。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将分别降低75元和65元。和之前的油价调整周期不同，这次调整是因为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来。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调整为7.7块钱，95号汽油调整为7.53块，都是降低了6分钱。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从今天开始，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就可以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所有手续。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规《快递暂行条例》今天起实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收寄快件，应当对寄件人身份进行查验，并登记身份信息。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提供身份信息不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收寄。今天起，我国将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调整之后，绝大多数进口药品，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药，都将实现零关税。今后，老百姓在购买和使用这些进口药品时，有望享受到 20% 的价格优惠，缓解看病贵的难题。今天起，调整增值税税率，将原本 17%、11% 税率分别降低为 16% 和 10%， 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二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在为期一年的集中兑换期间，北京所有办理人民币现金业务的银行网点都可以为市民办理兑换。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今天起实施。英烈保护法强调，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今天起实施。条令明确，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装，也可以着便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上游沙尘的输送影响，今天早上 咱们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浮尘天气，预计中午前后随着偏北风的加大，浮尘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所好转，但是局地呢有可能出现扬沙的天气。受切变线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总体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浮尘，局地有扬沙，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亲爱的各位劳模们啊，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住在876，来我们家做客，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没错。 所有正在工作着的朋友们，向你们致敬 啊， 向你们致敬， 致敬啊，谢谢啊，也向你致敬。 当然、 还有很多这两天也休息，但平时工作也很辛苦的朋友们嘛。 当然，明天就开始正式的非常紧张的工作了。 是， 哎，而且呢，大家会觉得这一周过得非常非常的愉快。 为什么呢？ 你想放完假之后上3天班又放假了？ 真的呀？ 对呀， 这难道不是当时应该倒休吗？不是应该周六日继续上班？ 凭什么？上周六已经倒了，好吧？ 是吧？啊，那就行。你说什么都对， 就是这，因为之前已经倒过休了， 是是是， 就不要再倒了。今天呢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哦对， 让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汉字“住在”，然后数字876啊里边发表您的这个五一宣言， 五一宣言， 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了， 都怎么说的？ 这个我看一下啊， 大家踊跃的回答，然后。说出了自己关于五一的一些宣言， 特别有意思 啊！ 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继续找到我们昨天的直播帖，在下边留言，我们有一个小礼物，就是一个小保温杯要送给您。看一下大家留言，比如说 Jessica 说了，人家的五一宣言都是体力劳动，我的五一宣言是希望我期中考试考得高一点，假期在脑力劳动中我就度过了啊！假期结束之后还要再考5科，希望我能考好一点。没问题， 好好考啊！ 夏木悠悠说了，我的五一劳动宣言是啊，劳动是我快乐的法宝，爱劳动，爱生活，我是勤劳的小蜜蜂啊，很喜欢咱们的节目，却是第一次参与微博互动，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而且呢，跟我们问候了一下，辛苦啊，也问候我们节日快乐，谢谢。 您本人读一条男听众呢？ 男，我哪知道哪个是男的呢？ 有头像吗？哦、都是 鱼儿水中游。图像都是小猫啊 啊 啊， 这都是女孩， 哎，对，可能啊。鱼儿水中游说了，我劳动我快乐，家里的杨树树枝太高了，怕刮风砸到邻居的房子，所以呢需要把那高树枝给弄下来 啊。 我的任务是把老爸弄下来的树杈用锯锯成一小节儿，虽然很累，但是快乐着。 我特别想知道他锯成一小节儿一小节儿之后怎么处理呢？ 人家发图劈柴啊， 啊， 烧啊。 行， 哎，人家有别墅啊，文明交通从我做起。啊，文明交通从我做起，说了，我的五一宣言就是我要用我的辛勤的劳动，让我的家人过得开开心心， 真好。 我累点苦点没关系， 要我就把礼品给他了。这说的，你看 啊，是吧？这样 明天 咱选一下，因为今天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想参与到进来。 对对对， 这个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汉字啊，住就是那个住，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 在大家也都知道。876， 住在876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在下边留言，在今天的直播帖留言也可以，在明啊、昨天的直播帖留言也可以啊。来，今天呢，咱们要聊的其实还真的跟五一有点关系， 是吗？ 哎，我们要聊的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呀、啊， 我们的祖先都是劳动人民， 那这肯定的啊， 嘿、哎，他们留下的一些智慧结晶， 哎，这个确实是， 哎。 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很多时候你看以前的那个古代的劳动人民他做出来的，包括金字塔什么的， 哎， 现在他的这个技术都很难去完成，在当时他就弄出来了。 而且大家现在特别喜欢逛博物馆， 哎，对对对， 在那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边， 哎呦， 专门有一个区域陈列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古代的家具， 哦，而中国古代的家具， 而且去那儿的，据很多朋友说，那一带那点展出的那些家具，基本上都算是明清家具， 明清的家具， 哎， 嗯， 所以今天咱们还请来了一位这个对这个明清家具非常之了解的啊一位博士后，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这就是我们的畅销书作家，他的书名叫做《会玩》啊，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杨老师。 哎，大家过节好。 哎，这个今天咱们聊明清家具。 嗯，就我上次就跟你说的是明式家具 啊、哦，明式家具。 因为 上一次 明式家具是明式家具，清式家具是清式家具。 哦、 一般清式的家具呢，咱们就一般不太喜欢了。 哦， 主要是还是要说 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 多一 点，但是有可能是明代的。 嗯、 有清代人做的， 嗯， 也有民国时候，包括现在人做， 嗯、 都可以叫明式家具。 对 啊， 有好多朋友啊，其实对这个明式家具可能不太了解。 是啊， 但是现在，但凡说我家里要什么装修风格呢，我要中式的装修风格。 对、嗯、对，那基本都是明式家具为 基础的、哎。基本上全都是那样的家具，甭管您是新做的也好、 哦， 还是买一些仿古的也好， 嗯、 或者您家是吧，收了几件特别棒的那种古代的家具， 嗯、 放在家里边，那就是中式的装修风格。 对， 大家都非常的。 新中式不是啊， 新中式不算 啊，新中式不算啊，它不是跟明式家具，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进一步发展， 就是用了一些其中的特点， 对， 放在了现在的这个家居制作当中， 没错没错， 是吧？ 嗯， 今天呢，咱们要聊的呢，也是挑出了几样，也算是几个类别吧。 嗯， 咱先从坐的开始 啊，坐具 聊这椅子， 嗯， 过去是叫椅子吗？ 过去是叫椅子， 也叫椅子， 嗯， 哦，那 这个大概宋代开始成型。 哦，宋代就定型是什么意思？ 定型，原来咱们中国古代不是垂足高坐的这种起居方式。 哦， 咱们原来都是席地而坐。 哦，坐地下 对吧？对，坐地下 搞一垫 儿。不是有大席？ 哦，大席。 还有一个后来就因为这 榻榻米类似于 啊，对。 就是你看那个什么《琅琊榜》， 嗯， 那个苏先生不就盘腿前摆一炉子烤手吗？ 哦， 嗯、对，而且还这个有这个宴席， 嗯， 为什么要宴席呢？他这是坐席子上， 哦， 而且呢还有一个伟大的这个称谓叫主席， 哦， 就是主要的那个人坐的那个单有一个席， 是的， 啊， 是的， 啊，对， 后来才慢慢从地上坐起来了， 就是因为咱们是这个。中原地区最早，中原地区，嗯， 就是我们家那儿 啊，对， 嗯， 它这个生活的这个气候条件不需要咱们这个非要垂足高坐。你像西方，为什么它要垂足高坐？它 潮 湿冷， 嗯 啊，它不能坐在地上， 对关节炎、 嗯、啊，对、 嗯， 所以呢，但是呢，后来逐渐是因为咱们吸纳了很多周边少数民族的一些起居方式， 嗯、 逐渐。开始有了这个，这个垂足高坐的这种习惯， 就跟那个吊脚楼似的， 啊，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哦，好， 你像那个韩国、日本， 嗯， 就是咱们这邻国、 嗯、 是吧？到现在还都保持原来的那个，就是咱们过去的古风， 还真是， 嗯、 就是席地嘛， 对， 席地而坐、 嗯。 那最开始出现的那凳子或者叫椅子， 嗯， 是什么样呢？跟现在我们见到的差不多。 最早我跟你说，南北朝的时候，我见过那个画。 嗯， 椅为什么叫椅呢？它是椅在那儿，它就有一个扶手 哦， 这么椅 哦 啊，再把手搭在这上头啊，然后后来逐渐才开始说有椅子，这咱们叫说什么什么子，这都是宋代的这个一个说话习惯，原来没有这个子、 嗯、 椅子、凳子、桌子 啊，对， 嗯、 到宋代才有各种瓜子儿 哦、 啊，什么什么什么子、 哦、 啊，这个说话才开始生活化， 明白？ 生活气息更浓郁， 明白？ 啊，那么到南北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呢，又逐渐，比如说有这个 马扎，这马扎就很早以前就有。 那真是去打猎的时候， 打猎的时候 随身带， 就是它一定是游牧民族需要用的东西， 没错没错， 对吧？它 没错， 而且过去咱们就说这椅子，就我特别想说的一个椅子，咱们现在家居生活当中也比较适合搁的，包括西方人他也比较喜欢买的 什么呀？ 就是交椅。 哦， 为什么叫交椅呢？它是一大马扎儿，上头安一个椅。就是倚靠的那个椅子背儿，它就是交椅。而且过去能配这种大马扎的交椅的，最早就是大马扎嘛，那是什么样的人呢？那都是等级比较高的人。 哦， 你比如说那会儿我看那个《三国志》，说这个曹丕出去行为打猎，他就坐在那个交椅上发号施令，那就说明什么？只有曹丕，那他是魏文帝啊，他当皇帝了吗？然后。只有皇帝有一把椅子，剩下的人呢，那可能就得靠边站，席地而坐。 曹丕才能坐那东西 啊？在三国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 你问，我听听你想问什么？ 去年的时候看了一部《军师联盟》 对对对， 吴秀波演的 啊。 吴秀波里边演的是那个谁？那个 司马懿， 司马懿， 司马懿 啊， 司马懿去跟诸葛亮打仗的时候，俩人，诸葛亮人家不是坐了一小推车吗？ 对对对， 是吧？ 四轮推车， 小推车，这可就我进货，听着我。 这其实就这诸葛亮坐那小推车，这个就是元宋元以后出现的这种形象。原来没有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坐椅子上的推车嘛，连椅子都没有，你哪来的那种四轮小推车呢？是吧？ 诸葛亮反正 还小三轮呢， 被推出去了， 被推出去了。 然后呢，司马懿说：“嘿，你坐着哈，我也下来。”就马上从马上就下来了，从那个旁边那士官呀，就给他拿了一个小马扎，他就坐那小马扎上。诸葛亮那儿不是扇着自己的羽毛扇吗？他也拿了一蒲扇，也在这扇着。 嚯，还蒲扇！ 哎，这个情节你觉得是真的吗？ 这个情节很有可能。 就像司马懿这种官职的，也可以做马扎。 可以啊，他不是还最高统帅的吗？ 对啊。 哦，那 曹丕在的时候，别人没有座啊。 哦。 就得看谁在， 就是 他不是皇家的独有，他谁都可以坐，没有那么。就是，但是等级它是比较高的。 对，比如说曹操在，曹丕就没得坐了。 哦， 估计是这样。如果就那么一个的话， 但其实也可以坐。但后来，要不然什么叫第一把交椅呢？ 对对对对， 对吧？谁坐第一把交椅？ 明白， 对吧？它就是等级比较高，并没有太多的那种禁忌。 明白了，这交椅说的就是马扎啊。 啊，对，不是马扎， 带靠背的。 带靠背的大马扎，其实很舒服。你坐过那交椅吗？ 没有，没敢坐，看到过 啊， 这个我去，比如说官复 啊，那是不让你坐， 对他不让坐呀。 那现在很多的这种复古的这个仿古的明式家具都有交椅 啊，都有交椅 啊，而且包括很多西方设计的重新设计的这种家具也有交椅，但是它有的西方设计的就是区别在哪儿呢？咱们传统交椅就是中间是有席子的，有那种很细密的小编织物，对吧？但是如果要是西方呢，它现在就是。简约风，简约风呢，它就是很粗的那种绳子，做成那种咱们平常常见的那种马扎的那种形式。但是呢，你做那个它软，透气。 对。 第二呢，你手往上那一搭，为什么这个椅子背儿它是有设计的？你手往上就胳膊往上一搭的时候，能 范儿， 不是有范儿，是最就是人的这个胳膊能达到最完全的休息。 嗯， 如果您没坐过交椅，圈椅你总坐过吧？ 圈椅我知道， 圈椅你 刚说这个， 就是把马扎换成凳子，让它安一个那个椅子背儿。 哦， 你坐圈椅， 就是它不能折叠了 啊，它不能折叠。你坐圈椅的时候，你不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把手放在那上面？ 没错没错， 你甭管你那凳子多硬，椅子多硬，但是你那个胳膊是很舒服的。 哎， 对吧？ 在过去啊，因为。圈椅啊，坐起来其实还挺有那范儿的。 对对对， 就是它还挺那个威风凛凛的那种感觉。平常百姓家是不是应该就没有这东西了？ 圈椅 啊， 圈椅有的是 啊，哪儿都能买。 圈椅有的是， 这个没有等级之分， 没有等级之分，就是交椅后来也变成了普通人家的这种家具， 也都有了。 但是交椅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买它，也不用它，它麻烦， 不结实。 对，原来那个据说你刚才不是说大都会博物馆吗？ 啊， 大都会博物馆，据说当年，哎，不是大都会博物馆，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博物馆， 森林狼嘛， 啊，对，森林狼那地儿， 啊， 就是这个，哎，被淘汰了， 啊，对，淘汰了， 那被火箭淘汰了，拽回来行不行？ 4-1嘛，唐斯啊， 啊，对，然后那个 关键是这明尼苏达的那个这个有一把交椅，明代交椅就被淘汰了。为什么呢？他那美国人的那个布展方式呢，他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去参与一下， 嗯， 哦， 啊，参与一下， 坐一坐，是吧， 坐一坐， 嗯， 感受一下， 嗯， 然后结果呢， 就给坐坏了， 就有一个大胖子， 呵， 大胖子估计得有300多斤， 哦哟， 然后呢，当时那个博物馆觉得有点担心， 嗯， 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他胖就不让他坐，这 歧 视， 啊， 对吧， 嗯？ 这个受不了，这个 歧视有詹姆斯 啊，是詹姆斯那个，哎，也晋级了，也晋级了， 刚抢完签嘛， 第二轮，第二轮， 嗯， 啊， 嗯， 然后呢？这大胖子不是詹姆斯， 啊， 我不知道叫什么，可能叫勒布朗，是吧？ 哦，有可能 啊，坐在那上头， 嗯，发福的奥尼尔，行吗？ 啊， 人家差不多这体重， 勒福嘛 啊，咵嚓一下，这椅子就折了， 嚯 啊，这确实有这个沉痛的教 训，那得赔呀，啊。 博物馆没让人赔，因为说什么呢？是我们让你做的， 对对对对， 哦， 啊，我们让你做的，后来又经过修复，反正。这个现在就不再让人做了。 这大哥也实在啊， 哦，嗯， 也不看看这东西他是不是就做， 也不掂量掂量， 嗯， 是吧？ 你说万一你说椅子坏了没事，腰闪了，你说说， 呵， 腰闪了那就自己治去了，估计 这有点自私了，真是，好歹算件文物呢， 啊，真 是 好几百年了。然后那胖子也觉得很那个什么， 内疚， 就觉得想赔，但是后来博物馆说还是我们的问题， 嗯 啊 嗯。 还有呢，就是历史上咱们也有一个胖子也坐折过交椅， 谁呀，啊？ 就是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叫苏东坡。 哎呦 啊， 哦， 就是他 肉吃了是吗？ 啊，有可能，也是这个过去有个词儿叫这个热居难散，冷居难成。 哦 啊，就是苏东坡在这个一个局里头，就是饮宴的时候， 嗯， 不想走， 哎， 嗯， 啊，不想走， 喝高兴了， 喝高兴了啊，然后这个结果就把椅子坐折了。 哦， 我估计借着酒劲儿。 哦，啊，好。这是说了圈椅， 交椅， 说了交， 这是交椅， 交， 啊， 椅， 交 椅 容易坐， 交椅容易， 因为它不像那个圈椅，圈椅你是四条腿，而且， 啊， 相对来说 还是 牢固 的， 而且有椅子撑着，它固定的比较好。 嗯， 交椅呢，这个它是马扎形式的， 嗯， 马扎形式其实就是中间一个轴嘛， 嗯， 你那个轴就其实容易有损坏的问题， 嗯， 对吧？ 问您一下啊， 嗯， 这其实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嗯。 圈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的圈椅？是我们后人研究了， 一开始就叫 圈，一开始就叫圈 椅啊， 就是因为它那是个圈， 对对对， 所以就叫圈椅。 对对对， 哦， 啊，你像圈椅，它等级就稍微低一点。 嗯 啊，那什么椅高啊？ 是 交椅 啊？ 嗨， 啊，圈椅，你看一般 还是没跑出这俩来哈， 就是行不行？ 圈椅一般都是你看都是成对出现的。 哦， 交椅是一把， 就一把 啊，对 对， 家里你放一把是吧？ 哦， 你那你看家里是吧？ 谁坐呀， 啊？你们家我估计是嫂子坐吧，得。 哎，那必须 是， 是 吧？ 嗯， 这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美德呀， 一定的 啊， 嗯， 是吧？ 嗯， 所以很多家庭现在喜欢买一个交椅是为什么呢？不，无论是不是中式风格，你买一把搁在那儿， 嗯， 就一把，也不占， 嗯， 不太占地儿，也不影响风格。 哦， 而且它跟西式家具也可以搭在一起。 嗯， 明白明白。哎，除了这些，我刚刚不是问了说哪个可能等级再高点，因为还有一个是叫什么官帽椅。 官帽椅跟圈椅差不多，都是成对出现的。官帽椅你看它是上头有一个，就是椅子背上头有一个翅儿。 嗯， 而且呢分南官帽跟北官帽。 哟，这 个，啊，北官帽呢就是形状像什么呢？像宋代官员的那个帽翅儿。 那它是长的那个是吧？ 啊，对， 嗯， 哦，直的。 而且上头有一弯儿，往上， 有一小弯， 往上倾斜， 哦， 对吧， 哦？ 这就是咱们一般说的官帽椅。到这个南方呢，他把那个翅儿给去了。 哦，就是个平的， 就是 完全平的， 就是平的，就叫南官帽。 嗯， 哦， 嗯，哦，这是为什么？方便搭衣服是吗？ 方便搭衣服， 它不是有个小起来？ 你说方便搭衣服，我不知道啊。 方便熨衣服是吗？ 过去专门有衣搭。 哦。 啊，过去咱们那衣服丝绸的、麻布的或者棉布的，它就是软塌塌一件，然后你就往那衣服一搭上，一搭就是一个，就有点像咱们现在那个晾衣服晾衣杆似的那个东西， 嗯， 但是放在屋室内的，你脱了衣服往那一搭就得。 哦， 啊， 有专门搭衣服的 啊，对， 嗯， 哎，像这官帽椅，它都做成了官，就是当官的那帽子型的，那是不是得有点级别的要求了？ 没有，没有特别高啊。 哦， 也没有特别高。这后来到后来到，尤其是明代的时候，出现这种明式家具，它都比较经典，但是都是属于，比如一般财主家都可以用。 哦，反正成对出现的，一般它在社会上的地位都不会特别的高。 对对、 哦， 你像太师椅也是，太师椅刚出现的时候是怎么出现呢？据说是有一个，秦桧。 嗯， 南宋的秦桧， 嗯， 这不是当宰相吗？ 嗯、 就有人给他拍马屁， 嗯， 然后看这个秦桧有一次戴着帽子往后一仰，坐着椅子往后一仰，有点小气，结果往后一仰醒了， 啊，哦， 醒了， 倒过去了， 啊，没倒过去，就醒了， 醒了， 拍马屁，这拍马屁得拍的深入，拍的细腻， 啊、 你知道吗？ 怎么拍的？ 哎，结果就有人送了他一把椅子。然后呢，后头有一个荷叶似的东西能拖住这脑 袋。对，就你往后倒，你醒不了 啊。 哦、 这我这秦桧一看，哎，这个好。秦桧不是有一个这个，等于是名誉头衔叫太师， 嗯， 所以就太师椅。 哦 啊，但是后来有的这个太师椅有后的这个小荷叶托，有的就没有。 嗯 嗯, 嗯, 嗯，刚刚说的这几个咱们都比较熟悉，交椅、圈椅、官帽椅， 你熟吗？ 太师， 你真熟吗？ 不是，这名字至少我们都听过。 是是是， 还有什么别的吗？ 玫瑰椅， 玫瑰椅是干嘛的？ 玫瑰椅就是，哎呀，我没给你拿图，这就不好解释。 哦、 它就是等级比较低一点的，这个玫瑰椅呢，你一会儿可以搜一下图啊，因为出现的应该会比较晚一点。 哦， 都是家里的， 听着像是给女孩做的。 对。 还真是啊， 真是。但玫瑰在过去并不是花的意思，它是美玉的意思嘛。 哦，玫瑰椅我好像看 过，它比较小， 它后边你看圈椅啊，包括什么官帽椅啊，它这个都是有一个中间有一挡板，你可以靠着。 嗯， 玫瑰椅后边呢是一个镂空的状态，后边什么都没有。 嗯， 好像说是女孩要坐姿端庄嘛， 嗯， 你不能靠着， 嗯， 是吧？不能太懒散、闲散的那种样 子，坐如钟嘛。 哎， 啊， 所以 大家闺秀， 这个是给女孩做的 啊， 是这意思吗？ 这也不一定是这意思，但是呢， 我 说的有 道 理 啊，有道理， 有道理、 哦、 啊。你这说的，因为过去人都要求不能那个什么太懒散 啊、哦，也都不能那么靠着。 对 对 对 对。 哦，行行行，一会儿咱们。咱先聊到这儿， 行行、 啊、一会儿看还有什么椅子我们没说到的、 嗯、 一会儿咱们再说。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聊天的话，两种方式，一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啊，这个在下边评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小的保温杯。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都都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0,000，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你哥们儿在他家装两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0,000。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哎呦哎呦呦， 这是怎么了？ 真没见过这么耍大牌的，太嚣张了。 哪个明星啊？ 那必然是大牌扎堆的全包圆啊，全市一线大牌环保建材。 999一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圆装饰，这么多大牌还能是999吗？ 还是999每平米，更多超级大牌任性选。 这个大牌耍得好， 现在打400-606-8866，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还有我们的嘉宾，畅销书作家，北京社科院晚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杨博士。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今天咱们聊的是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咱们先从椅子开始聊，刚刚聊了不少了。 是， 什么圈儿啊，胶啊， 官这个 胶圈儿的， 您把那椅子带出来好吗？ 啊，圈椅啊，胶椅啊，官帽啊，是吧？啊，等等等等，这个核桃啊，盘起来它是有学问的，对吧？不是，椅子啊，盘起来是有学问的，对啊。这个接下来咱们聊聊刚刚没聊完的，还有什么椅子咱没聊到呢？ 还有一种，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可以用，就是禅椅。 禅椅是， 就是它其实是打坐用的椅子。 哦，那不就是个垫儿吗？ 不是啊，都成为椅子了，它怎么能是个垫儿呢？ 哦， 它就是椅子椅面很大， 坐身比较深， 坐身比较深。这所以呢，很多人觉得不太明白这个东西是干嘛的时候呢，老觉得这椅子靠不到后头，特别难受。它其实是干嘛呢？是打坐， 盘腿上去的， 盘腿打坐， 跟炕似的 啊。对，就有点那个意思。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打坐对人身体比较有好处， 特别好， 您可以当保健椅都可以用一下， 对 吧？比如说你看个电视剧，看一集打坐，就盘腿坐在那儿看一集，腰板挺直，看一集电视剧，看一集这个军事联盟，跟司马懿坐交椅，哎，我自己坐禅椅， 哎呦， 哎，是不是也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啊。但是这个要求，这个家居条件要宽大一点， 大一点的， 对，因为这东西本来就实用价值没那么深，但是呢，你坐在家里，你还可以，哎，来个客人，你还可以显摆一下，说你坐这椅子，你会坐吗？对吧？特别是关系比较好的，闹个小离析啊， 哎呦， 这还能卖弄一下自己的小学问、 嘚瑟 小知识啊，对，但是一定要家居条件稍微大一点 哦，这是禅椅， 这是禅椅。 刚刚还说到了一种椅子，这个挺张牙舞爪的感觉 啊，对对对，这是我这个咱们一般没有用的，叫鹿角椅 哦， 现在也没有卖的啊，就是这个是拿鹿角，就是您比如说咱们看那个驯鹿啊，就那种大鹿角做成椅的这个扶手啊，这些地方，这个叫鹿角椅。这过去主要是轻工喜欢用这个就不是明式家具 哦， 这个是清代的家具啊。为什么呢？它主要是清代的皇帝打猎获得的这个鹿角，然后改的这个，主要以乾隆的时候居多。 嗯， 你像那年我在这个成都，正好赶上故宫博物院在成都博物馆办了一个特展，就是乾隆展，那么就陈列了一个这个鹿角椅。但是鹿角椅具体是不是能坐，反正我是不太敢，大家可以搜一搜这个照片啊。 嗯嗯 嗯， 嗯，这确实张牙舞爪，而且我看那当时那个鹿角那尖还是挺尖的， 嗯， 一不留神没准就扎着，是吧？嗯、您走在屋里头，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往那儿一靠，噗，就进去了， 就漏气了 啊。 这个我觉得像摆拍的， 你觉得 就是摆拍用 的？ 就比如说。是吧，你过去拍照也好啊，画画也好啊、比如说皇上打猎归来啊、有了很多的收获啊，就坐在这儿，你看我坐在鹿角椅上。 但是我跟你说，网上说乾隆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鹿角椅， 对，他就觉得往那儿一坐好像就是他那个鹿角的那个就冒出来那尖儿啊，当然也不一定是尖儿，就反正他那个不平的那个状态刚好是他的这个穴位，按得特别舒服、 哦、当按摩椅使。 哎，那下面就来回，哎呀就蹭啊、 哎、那应该不会吧。但是我因为是这个，因为我看到那个尖是比较尖的，可能也有、我看也有图片是经过处理的、尖是没那么尖的、可能有时候靠一下啊，什么摁一下会比较舒服，但是你像刚才咱们看那个我所见到的那个鹿角椅，就是张牙舞爪的那个， 是 那个，我觉得你说那个摆拍那个有点有道理，因为什么呢？ 可能哎， 雍正、乾隆这爷俩特别喜欢什么呢 ？cosplay 哦 啊，你像这个雍正特别欠，那、就经常那个把自己化妆成一个什么道士形象啊，啊文人的形象啊、 哦， 还有这个西洋君主的形象。你见过那有一张画，雍正，戴着一个外国这欧洲的假发，画了一张 哦 啊，而且还有一张图是什么呢？是雍正是戴着西方的假发，穿着西方那个时代的衣服，然后呢拿了把猎叉去深山逮老虎， 嚯、 啊。那这个是雍正 演员梦啊，这是 啊，就我跟你说，乾隆更爱演。 哎呦， 乾隆有一张叫喜相图和观喜相图，就是他呢扮作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印度人的装扮、 哦、 装扮形象， 嗯， 就是画里展现的是那样，给他画成那样， 嗯， 然后呢在这儿这边上有一大象，这是喜相的， 嗯， 然后呢他又画了一张图叫观喜相图，是什么呢？是他换了一身衣服，换成这个汉族这个员外金员外厂， 嗯 啊，汉族人的装扮，然后坐在那儿看一张画，画里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他画的那个 喜 相 图， 嗯，还有画中画的感觉， 哎呀， 啊、 这个思维很跳跃啊、 哦。对，而且你像那个什么乾隆，还把他爸爸 cosplay 画到他自己的画里头， 哦 啊，就给他爸爸献了一张图，都是汉族人的那种。装扮打扮 哦 啊，就是乾隆，你说这摆拍，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哦、 很有可能， 多好呀、啊！来，爸爸看一下我的观喜相图， 那、啊、是 观一下我的观喜相图 啊， 嗯， 反正是他是有这个爱好 哦 啊，所以这个鹿角椅有可能是这个，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 也更像是摆设，它的使用价值并不高。 对、 嗯， 那有大量的这个鹿角椅呢，是在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时候。带走的， 嗯 啊、咱们国内留存的并不是太多了，但是完全都是清代的东西。 明白。鹿角椅呢比较特别，因为它用的不仅有木头了， 还 有 鹿 角， 嗯、 还 有 鹿 角、 啊、来作为制作材料的一部分。 对， 其他的椅子，甭管是官帽也好啊， 嗯、 官帽椅也好啊， 嗯、 圈椅也好啊，交、椅也好、啊， 对， 其实它我觉得都还蛮有共同点的。 嗯， 就一看它的那个形制特点就非常的明显。 嗯， 要不就是其实两种形状，一种是方的， 那、对， 一种是这个背儿是圆的 啊，对， 也就这两种了。后边呢也就分有的有挡板。有的挡板上呢有这雕花啊镂空啊，有的可能做玻璃做玉、啊、 就一种是就是椅子 chair， 一种是 arm chair， 就是扶手椅、 哎、 是吧， 特别棒。这对，这是有扶手的，我觉得 对吧、 嗯、 还有一种咱没说 啊， 这我觉得也应该算啊，对，凳子 啊，凳子啊， 对吧，它 是坐具， 没靠背儿， 嗯，这过去用凳子非常非常多 啊， 咱们现在用凳子，家里有凳子就少多了， 少多了。 原来我记得小时候都拿个小板凳出去什么看个电影 啊真的啊 ，出去玩啊， 对 啊，是吧？跟小马扎的这用处差不太多， 对呀、 啊，包括还有过去那种五凳，现在咱家里基本不太用这种东西， 少了。 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咱们能常见的化妆凳， 化妆和就是反正这女士的这个 梳妆 台前的那个化妆 凳 啊，那个凳子，还有呢就是咱们常见的就是最常见就是鼓凳， 嗯， 形成一个鼓， 哦， 又好多人就管它叫绣龙墩， 嗯， 绣墩是吧？那是有瓷的，有石头的， 哎， 有木头的，那家里基本用的是这个木 头 的， 嗯 啊，这个如果过去家里有这种鼓凳的家庭，一定是特别富足的家庭 哦， 因为它不是主要的一个实用性很强的东西 哦，就是占地儿似的， 占地儿，因为它是圆的，它这个鼓凳一定是配的圆桌， 对， 这出现的本身就很晚，咱们到什么时候才有圆桌呢？大概清末民国的时候才有圆桌， 哦，这么晚呀？ 对。 哦， 就是你知道过去咱们说这个宴席，官席，就是官场饮宴的时候用的都是什么呢？就是八仙桌。 嗯， 八仙桌如果人不够坐，等级比较低的人就加一圆桌面，但是没有圆桌。 哦， 等民国清末民国的时候才开始出现有圆桌。所以你像这个，它第一出现很晚，第二它占地儿，圆的东西在家里是最不好摆的，你不知道给它放哪儿好。对吧，一般都得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才能放它。那么如果要有这个老的古凳，那过去一定是特别富裕富足家庭的一种代表。 嗯， 因为它有这种一个特别闲的地方能搁这个东西。 明白了明白了。 是吧， 这个甭管凳子呀椅子呀坐的，我觉得咱聊的差不多。 没有，我这古凳还没说完呢。 还没说完呢。您接着说。 古凳还有就是刚才还说除了富足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 就它稳定性很差。就是你绝对不能踩着它够东西， 哦， 就是它特别容易倒，啊，原来听说过，就是够东西摔过， 哦， 啊，这个踩着鼓凳摔，给人够东西，够完了之后那东西也别看了，就是全碎了， 哦， 全花了啊， 嗯， 所以这个鼓凳呢，就是如果在家呢，这个过去您要能收一个鼓凳，一定是好材质、好东西，但是现在家里头， 哦， 一般条件下。像也有两三层的房子，我估计才有机会放这个 也是 圆桌， 也是， 因为现在 太差， 主要都是户外， 嗯， 有石凳、瓷的 呀，那个见的比较多。 对 对对对， 嗯， 好，还有补充吗？ 其他的我觉得凳类呢就不用没什么太必要补充的，比如说春凳、板凳、五凳什么这些东西呢，现在咱们跟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哦， 是吧？过去春凳是摆在哪儿呢？是大门里头，门房边上。你比如说来个人等个事儿啊，等个信儿啊， 哦， 就 收个快递啊什么的。 哎，对对， 哦， 就是这意思。所以咱们现在家庭没有什么必要。 明白 啊， 嗯，好。那接下来咱说说跟凳子比较有关系的，其实刚刚也说到了桌子哈， 嗯， 我觉得桌子咱先往后放一放， 哦， 咱先不说，咱先说， 那咱们先说说这个跟椅子这个延伸的东西，或者从， 哎， 就是这个宝座， 哎， 榻， 哎， 罗汉床， 可以， 对吧？ 可以， 这就属于卧具了。这个榻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古的， 嗯， 这个不是明代形成的，这个很古了。过去有一个词儿叫下榻， 嗯， 这个什么叫下榻？你就能明白这个榻原来是放在哪儿的， 嗯，放在地下的， 不是放在墙上的， 啊， 要不然怎么叫下榻？ 哦，得把它搬下来。 对，是原来是挂在墙上的， 哦， 原来咱们不是都席地而坐吗？ 哦， 嗯，那么过去东汉有一个名士叫陈蕃，他呢就特别喜欢这个洁身自好， 嗯， 然后得自己特别看得上的人，哎。才能让他这下榻在我们家， 哦， 所以从这之后，咱们就这个入住都叫下榻， 哦， 啊，这是很古的一个词， 嗯， 词语。如果要是说下床，到按现在咱们 对对 对 对 吧，他就您就走了， 哦， 他就不是来这睡了， 哦，你看，年轻的孩子们学到了吧？以后啊约局的时候说， 嗯， 嘿。欢迎来我们家下榻呀！ 哦， 哎，是不是这意思 啊？对， 哦， 啊，这个下榻，但是榻呢，就是过去咱们刚不是说了吗？它都是席地而坐， 嗯， 榻呢，它就是比这个地面高出这么一点儿。 哦， 这有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说，据说有一人买过一个古榻，每天早上起了之后呢，有一个特别不习惯的事儿是什么呢？那猫跟他脸对脸， 哦， 就是它。 基本是高度平行了。 哦、 啊，所以这个榻呢，有的人呢现在喜欢这个睡古榻呢，就把它放在床上，我觉得这就有点多此一举了。 哎，是过去那榻的材质都是什么呀？ 这木框中间有是编织的东西。 哦， 啊，要么就是纯硬木板，所以这个过去这个榻这种东西吧，还是等级比较高的一种表现。 哦， 包括你看这个罗汉床也好。包括皇帝的宝座也好，它其实都是过去的这种榻的一种形制的变形。 哦，还 一种延伸。因为什么皇帝要坐的那个宝座，你看那四六不靠那劲儿多难受，这都是过去席地而坐的这种习惯。 嗯、 然后它有一个支撑，它是那个主位的那个主席的那个地儿，那席后来就有榻了吗？就可以坐了，可以睡了。但是呢，这个皇帝是因为要就承袭的。古代的这个人文精神， 嗯， 那么他就是要还是保留这种席地而坐的这种家具，但是他没有席地而坐的， 嗯， 这个生活习惯了， 嗯、 起居方式了、嗯，所以你坐那宝座，他主要就是为了显示他的级别高， 嗯， 这是人文的精神的一种体现， 嗯 啊，那皇上坐那儿肯定特别特别难受， 也是。 对吧？ 其实现在榻呀，在咱们现代家庭里边，尤其是这个软装里边， 嗯， 用的还蛮多的， 是吧？ 哎，真的， 它都是小气的东西。 对啊，就是、啊、 贵妃榻， 就是家里边贵妃榻当然是属于比较占地儿了。 嗯， 我说的就还是真的像远古的那种席地而坐的感觉。 嗯， 它就是几个垫子、 嗯， 平时呢收起来的时候也类似于像过去古人似的挂起来。 嗯嗯嗯。 然后你拿有材质，有皮质的， 嗯， 有那种那个磨砂的那种纱绒质的。 嗯， 里边放什么？放羽绒。 嗯， 就是家里来客人了、嗯、啊，沙发呀，其实现在沙发设计特别不合理，尤其带那贵妃榻的那种 啊，对， 特占地儿， 对， 就是你拐过来 转角沙发， 角那个地儿基本上没人坐人， 对， 没法坐人。嗯、你所谓的买了一五人沙发，其实坐进去也就仨人、 嗯、啊，对， 啊，你 您再客气客气，就俩人， 哎，对，也就这样了。 啊、 所以呢，就啊，干脆我就弄点榻。如果朋友多了，可能一下来了七八个朋友、 嗯、 啊，来坐榻上、 嗯， 那种感觉也挺好、 嗯、 啊，就跟那茶几本身也不高，你喝点茶呀， 嗯、 聊聊天啊、 嗯， 看看电视啊，打打游戏、 嗯、 也都没问题。 嗯、 所以榻现在还真的是蛮常见的。 对对对。 哎，那榻后来有没有什么一个演变？还是它一直就是只要是在地上铺的那种，跟那个猫窝基本上同高的那 都叫榻？榻，那后来、 哦、那是古榻。 宝座它就升高了嘛， 宝座就升高了， 宝座就升高了，包括罗汉床， 哦，那其实也算榻的一类， 这就是榻加了一个围子嘛， 哦， 对吧？ 说的特别对 啊， 人家还有腿呢 啊，对啊，这榻、啊、也是有腿的呀， 哦， 啊，榻也是 有腿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高处离地面高出这么一点。哎呀 聊岔皮了 啊， 那咱俩聊的不是一个 啊 您聊的是榻，我聊的可能还是垫儿， 你聊的是蒲团 啊， 特别好啊、 嗯、 哦原来是这样、 嗯、 好，那罗汉床包括您刚刚说那宝座， 嗯， 现在也蛮常见， 对， 好多人都 但宝座现在家庭我觉得真 没有必要，罗汉床蛮多的 啊， 罗汉床蛮 多，罗汉床其实挺舒服的，是一个小气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个过去咱们一看过去那个电影里的什么抽大烟的那个形象，就经常跟罗汉床配套出现。那为什么它舒服？它能靠能躺能卧能怎么着都成， 嗯， 对吧？中间弄一炕桌，你想干嘛干嘛。 嗯， 这个现在家里头，但是现在其实咱们家庭用的，包括外头卖的这种罗汉床啊，相对来说都小。 嗯嗯，哦，没有原来那么大。 因为什么呀？原来的那个是你。纵身进去是一个人能够躺下的， 是 哦、 嗯。现在咱们都属于有点半沙发的性质， 明白了， 对 吧？好 吧， 工作不工躺 啊， 对 对 对、 嗯。 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 嗯 等， 时间不够了， 对，等下次咱们再接着聊。 好嘞， 还有好多没聊到呢、 嗯。 谢谢杨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大家， 祝您五一节快乐， 哎，祝大家快乐。 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